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我的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不知道怎样选呢？ 我们想移民加拿大，不知道可以怎样申请呢？ 不用担心，我们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们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那你们公司有什么优势呢？ 在加拿大升学，我们在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在 RICC 毕业的学生更有 90% 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香港咧個天氣咧，我睇到咧就即係相對就比台灣凍少少嘅啊，咁啊大家都係由於呢個疫情咁嚴重咧，即係我哋所有嘅網友咧嚇，或者香港即係我哋啲朋友，大家都要注意嚇，小心啲嚇，即係唔值啊，係咪？咁有啲人因為中咗武漢肺炎，而且我哋留意到咧，而家死亡率係高嘅開始。你睇香港最近日日都有人死嘅，因为呢个武汉肺炎，每日都有，系咪？咁李思嫣都唔系好老啫，系咪？50多歐啫嘛，都一样挂得，系咪？而家佢丈夫都即系发现有确诊啦，系咪？咁李思嫣啊，因为中呢个武汉肺炎瓜柴，咁你特区政府系咪要承担啲责任呢？咁至少阿梁美芬認為係咯，梁美芬仲要喺呢、這個立法會度啊，即、就、係、是、為呢一個李思嫣鳴冤，唉、啊，我都覺得好好笑，係嘛？好啊，咁啊，第四節講咩呢？第四節我設計到條題目喎，我睇到最近嘅情況，林立會原來也有小馬大幫忙的忠誠反對派，忠誠反對派就加個引號，係咪？嗱，今日立法會個財委會咧就通過咗呢一個所謂第四輪嘅抗疫基金嗰60多億嘅撥款啊，咁呢個就唔係新聞嚟嘅，點會係新聞啫？係咪？暂时有啲民主派喺度嘅时候，都系通过嘅，不过要搞好耐咁解啫，系咪啊？即系拉下布啊，或者抗争下，咁行礼如搞餐懵嘅，跟住到最后都系通过嘅，系咪？但系过去呢种咁嘅所谓抗争，虽然系冇乜力量，但至少你都可以有少少嘅制衡作用，系咪？令到佢个政府咧，佢都要即系吓戒慎恐惧。小心啲，係嘛？至少我喺度嘅時候就咁咯，係咪？喂，我哋真係要同佢講數噶嘛，係咪？佢又要同我講數噶嘛，係咪？即係我第日要寫呢啲，即係立法會，我哋過去嗰個經驗啊，喺個議事過程裏面同政府嗰個互動，係咪？有好多具體嘅事例，我全部都記錄曬落嚟嘅，第日可以出本呢啲書㗎，係咪？嗱，今日立法會財委會咧就32票贊成，3票棄權。有1票反對，咁就通過64億嘅第四輪抗疫基金撥款啊！咁但係我哋留意一下個過程，都有啲人喺度批評政府喎， 我哋叫呢啲叫小馬大幫忙。譬如好似呢個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又好想做立法會大會主席嘅謝俊偉，謝偉俊係咪謝俊偉？謝偉俊講咩咧？佢幫啲打工仔啊，即係求救。喂，可唔可以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可以攞翻啲強積金嚟濟燃眉之急啊？講到哇，真係好義憤填膺咁樣。嗱，呢啲咪叫小馬大幫忙。在大陸叫做主反貪官不罵皇帝，是吧？你不會挑戰啊，即是那個政權，你是就一些很瑣碎的事講一些不同的聲音或者要求，那就是反對派的了啊！挑你什麼謝偉俊發緊夢在這裡，是吧？不是現在立法會真的喂有什麼看頭呢？還有立法會這班議員，你見到他們想作嘔了，是吧？你喺議會講乜柒啫？以前都仲有啲反對派喺度，你大家可以屌你諗乜旗鼓相，即係喺度針鋒相對啊！咁都仲喂睇下邊個柒啲，邊個膠啲？咁我哋都有啲嘢睇下。而家有咩睇啊？而家真係會作嘔。你譬如你鄭松泰投反對票，唯一一票，咁你代表你係唯一一個反對派。屌你乜近時1:69，而家係1:40幾，係咪咁解咧？真係無恥到極，係咪？最好笑就是，即是当那些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啊，即是前立法会议员不知羞耻留在个林立会，但是有4个被人大 DQ 了之后焗住冇弯转，然后总辞，是吧？在他们总辞之后，总辞要做决定总辞之前，有啲建制派嘅議員話：你哋應該要留喺度做忠誠反對派。哇！我聽到呢5個字，真係覺得唔係好笑，係覺得你呢班係咩人嚟嘅？但係你呢班啲垃圾到呢個地步，喂！忠誠反對派係咩意思啊？即係而家要叫香港啲立法會議員，或者即係過去啊有民選議員嘅時候，呢啲民選議員咧應該扮演即係共產黨嘅忠誠反對派，係咪咁解咧？你知唔知道忠誠反對派點解先？係咪？即係話喺英式嘅議會制度裏面咧，係咪？忠誠反對派就是立法機關裏面嘅所謂反對黨，係咪？因為呢個議會制度或者呢種內閣制咧，就係、是、議會最大黨去組織政府嘅。即是换言之，立法权在他那里，行政权又在他那里的。好像现在英国保守党这样，或者日本的自民党，是吧？咁但是仍然是有些反对派的议员的嘛，是吧？咁那些反对派的议员，是吧？在个议会里面他是少数。反对派议员一定是少数的，在这种制度底下嘛。咁这些反对派议员是针对个政府，是吧？咁于是呢，在英式那种制度就说，有一個咁嘅 term 係嘛，就係、是、叫做即係、就是、陛下的忠誠反對派 ，His Majesty Loyal Opposition。OK， 呢個用 his 嘅時候咧，就係、是、因為呢個係1826年嗰陣時叫英皇係男人 ，OK 就唔係 Her Majesty。OK 係嘛，即係話喺19世紀就已經有呢個 term 係嘛？陛下的忠誠反對派，咁係講咩咧？就話喺呢個國家嘅立法機構中，啲議員反對而家嗰個政府嘅政策，係嘛？呢個政府就係個執政黨啦，係咪？包括選舉產生而擁有最多議員嘅政黨，係嘛？佢係一個政府，咁但係同時對呢個政府以上嘅更高權威嘅國家同埋民主呢一個制度嗰個尊重，呢個就係叫忠誠反對派。喂，即係大家都係同一個建，其實你可以咁樣講，而家香港分建制派、反對派錯嘅。建制派只要你選舉入去，你就係建制派㗎啦。喺英國咪咁啦，你無論工黨係咪，或者執政嘅呢一個保守黨，佢都係。喂，一樣嘅咋，啱唔啱？係咪兩個即係一反對黨同個執政黨係咪都喺個民主框架底下係咪喺個憲法底下係咪？咁你有機會 喂，是有机会你调返转你做執政党，然后人家又做反对派，咁佢做返忠诚反对派。咁个忠诚嘅意思 ,loyal 嘅意思係对嗰个制度，对宪法，同埋对女王或者对皇帝，咁所以 His Majesty, 咁 ,His Majesty Loyal Opposition, 或者 Her, 咁女王陛下，咁个忠诚反对派係咁解嘅，大佬。嗰、那个制度大家都即是尊重的。屌你咩，你香港在基本法底下，你的立法机关不是由全部由普选产生，一半的议席是功能组别，功能组别里面的选民是少数，有些少数到是用团体或者个会或者公司来投票的。所以这些功能组别呢，全部都自动当选的。无票议员，零票议员。咁我喂，反对派佢点可以做忠诚反对派呢？但我哋香港反对派过去佢都系想做忠诚反对派㗎喎。佢系承认中国共产党嗰个统治合法性。係咪？佢唔敢先否定后肯定。係咪？佢系承认咗共产党呢一个所谓政治建制。係咪？然后就做反对派，咁呢啲咪忠诚反对派咯。但系呢个忠诚，佢唔系对嗰种制度嘅忠诚啊嘛，唔系对民主嘅忠诚啊嘛，系咪？英国呢个忠诚反对派要包括对民主呢个大嘅框架，呢种制度嗰个忠诚啊嘛，系咪先？系咪？其实喺即系呢个大英国协啊，或者英联邦国家都有呢个忠诚反对派呢个咁嘅概念同埋实际嗰个运作，系咪？咁你话叫呢班人唔好总是做忠诚反对派，咪即系叫做共产党走狗，系咪？嗰、那个忠诚反对派等于共产党走狗，所以你最近见到而家嗰个所谓林立会，成日有见到有啲人啊，好似我会批评下个政府，呢啲叫小马大帮忙，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全部都系柒头嚟嘅。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咪？梁美芬为李思渊呼冤，系咪？咁即係讲政府即係抗疫不力又累死李思渊咁。哇，咁你觉得佢好撚劲啊，係咪？又係反对派。谢伟俊帮你打工仔呼号，又係反对派。我哋一样批评政府，咁你投反对票笨柒，係咪？你学郑松泰咁嘛，係咪？郑松泰咁整色整水咁，佢边有弯转啫，屌你啦咩，真係。係咪呢个人渣，係咪？屌你啦咩，真係。仲可以厚面皮坐喺个立呢个林立会度嘅，仲唔系人渣呢个，系咪？咁所以你话立法会而家咪笑话嚟嘅，100%嘅笑话，系咪？咁但系有啲人对于最近呢个林郑月娥系咁俾嗰啲所谓建制派围攻，哇，就觉得佢会冧档啦，死期不远啦，系咪？有人即系send 咗个 video 俾我睇，就詹培忠佢都有个 YouTube 啊，佢都做 YouTuber 啊，唔系佢好卵闷噶嘛，系咪？成日喺度鸠噏咧，就系讲是非，讲人，屌你咁样，成日搵每一个人就讲一集咁样，就喺度屌你咁样，就诽谤人系咪？唔啱数嗰啲系诽谤人。哇，今日佢就诽谤呢个，即系唔系诽谤呢个批评呢个777，唔系，即系我今日人 send 嗰段片俾我。就话而家搞到今时今日咁，搞到要立国安法，搞到国际吓，即系对呢个中国咁样，系嘛？佢系害己害人害中央，哇！屌，咁于是有啲人就 send 呢段片俾我睇，唉，睇嚟呢个777死期不远啦！屌你乜詹培忠有咩能力？佢批评几句就佢就死期不远先得啦！嗱，呢啲又主观愿望，系嘛？主观愿望就希望佢快啲死，希望呢个林郑月娥快啲扑街。系咪希望林郑月娥冇得连任系咪？咁但系詹培忠又话佢呢个施政报告系连任告白，啊，连任自白书，咁要讲乜柒？系嘛？连刘梦红嗰啲都觉得啊，你睇，屌你咩啫？喂，我哋嘅睇法好简单，佢会即系终结系紧嘅，系咪？即系等于人一定会死啊！屌你啦，咩真系系咪啊？点会唔死咧？系咪个个都会死噶啦？系咪？咁但係佢死或者佢冇特首做，係咪香港就可以翻身呢？梗係唔係啦，换咗第二个咪一样。係咪有咩分别啦，啊，即係等于共产党係咪换咗习近平第二个上咪一样，都系共产党㗎嘛。 你香港喺呢種制度底下，你換人係嘛？咁之前唔係董建華換撚咗曾蔭權咁啊，跟住又換咗呢、這個即係梁振英，梁振英又換咗林鄭月娥，咁點咧？係嘛？所以大家唔好即係去諗而家建制派鬼打鬼啊，係嘛？喂，這個必然嘅，喺一個政治。即是个政治生态而家变成咁样嘅情况底下，全部都系呢啲所谓屌你咁样亲共嘅人喺个议会，或者做啲政治人物，全部都系亲共嘅话，咁只会佢自己鬼打鬼嘅啫嘛。咁呢个必然噶，系咪啊？你督我背脊，我督你背脊，咪咁咯。所有极权政治底下嗰啲权力斗争都系咁样嘅，你唔系有个所谓 running system 噶嘛？你美国就算打餐饱嘅。到最後，係嘛？無論邊個做總統都好，佢都要根據個憲法、根據制度去運作，係咪？冇得亂噶，係咪？因為佢係 running system 啊嘛，你唔係咁啊，你人治啊嘛，人治人係最撚污糟邋遢噶嘛，係咪？一講到權力，咩手段都出齊噶啦，係咪？即係就算美國都係咁噶，一到選舉就個個黐線噶啦，亂嚟噶啦，係咪？抹黑啊，乜都齐噶，系咪？不过做得高明与唔高明咁解啫嘛。即系你睇近时 Netflix 嗰套《House of Cards》，喂，佢讲嗰啲基本上同好接近事实嘅大佬，系咪先？系咪？嗰种权谋同埋嗰种即系无情，系嘛？喺政治上面，话对手嗰个即系攻击啊，或者即系嗰啲古灵精怪啊，阴险毒辣嘅手段啊。即係你睇呢個 House of Cards， 你話啊美國個民主咁嘅，但係人哋有法律噶嘛，有制度噶嘛，有傳媒噶嘛。屌咧，我哋傳媒又瓜，司法又瓜，係嘛？然後個行政就係暴政，係嘛？咁邊有得生嘅啫？係咪？好，講到呢度啱啱夠鐘啊，拜拜！聽日呢個鬱敏踢爆再見。拜拜。